放下也罢，握不住的他放下也罢。 今天九九街头大访问，

间踌躇，你怕爱变成负数，翻翻战争的记录，为什么你总是输？其实爱笨得像一座电梯， 你确定这一快乐就受欢迎光临？ 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痊愈，我亲爱的你，情人不多见，特别在身边时间，错过到等个几年，你别说再见。我手捧着永远，我也写着坚决，惊喜会一夜一夜继续出现。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，你的顽固我来让步，你的糊涂我来弥补， 勇敢的心总让

属于我们爱情的冬天，来自你眉头

心，有善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有善像碧月，怀念怎不被莫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往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最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抱，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 用我们的双手一起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。现在是早上8点钟，我是阿哲张信哲，轻轻松松的上班去吧。 你知道吗？